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天地。 苗秀华是一位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在工厂上班的时候，因为性格原因，她留下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名声。她和领导斗，和同事斗，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一直斗到了退休。赋闲在家的苗秀华乔迁新居，搬进了一个新小区，却又展开了新的斗争。苗秀华的前路将会如何？欢迎收听小说《特别能战斗》，演播小燕。 亚乔告诉我，当初刚和前男友谈上的时候，恰好赶上了机械公司搞人事改革，他爸本来很有希望被评定为高级工程师的，但事到临头却又听说要被拿下了。亚乔他爸是个挺淡薄的老好人，拿下了也就拿下了，无非是回家自嘲两句。但是苗秀华可不干了，他的战斗精神又被激发起来，从管厂转战到了机械公司，把上到公司党委，下到科研处的好几个部门闹了个遍，最后火力集中在了专家评定委员会的主任，也就是亚乔前男友的父亲头上。单位闹完了，还要回家闹，每天饭也不吃，就打上门去，斥责对方不重业务，只重人缘，不重资历，只重职位，没准收了其他竞聘者的贿赂，也未可知。评委会的主任头昏脑胀，连颈椎病都犯了，哀求苗秀华给他一点喘息的时间。明天上班了再说，行不行啊？ 那不行，我们家老高老实巴交的，但我可看不得他在外面受人欺负。我把话放在这儿啊，如果我们老高这次评不上，我索性就要在你们家吃，在你们家睡，总之是队伍在沙家浜扎下来了。苗秀华这样威胁着说。那场战斗以苗秀华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评委会提前下发了她丈夫的岗位聘书。但另一个后果就是亚乔的初恋被搅黄了。这是那位前男友父母的原话。哎呦，我可真是怕了，谁敢跟那样的女人做亲家呀？于是他们逼着儿子和亚乔断绝关系。从那以后，亚乔就再也没有谈过恋爱。小家小户的女孩，养在闺中，又是这么个内向羞涩的性格，要找对象也只能在熟人圈子里解决。但熟人之中有哪个不对苗秀华闻风丧胆？就连那种以保媒拉线为乐的老妇女也不敢来沾惹他们家的事儿。就这么一拖二拖，生生的把亚乔拖成了一个剩女。这时候我才知道，亚乔的那句你要是不想跟我好了，说的根本不是他自己的问题，而是他妈苗秀华。亚乔是担心我也会因为惧怕未来的丈母娘而宁愿舍弃一个可心可意的女朋友吗？啊， 我意识到现在是自己表忠心的时候了。你妈是你妈，你是你，跟我好的是你，又不是你妈。我顿了顿，又笑着说，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妈呢，要不是你妈把别人都给战斗跑了，那你现在怎么可能跟我在一起啊。我们敬爱的苗姐，她相当于替我守住阵地了。说的雅乔扑哧笑了，随即又贫了脸，我这么一个软性子，偏偏摊上这么一个妈，除了我和我爸，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够和我妈过到一起。以后你可能就受不了了。而雅乔也许没想到，她那温婉的脾气乃至于忧郁的气质，多半也是苗秀华间接培养的结果。就像单位里如果有一个勤奋的劳模，其他人便会变懒，一个家里如果有一个人过于强势，亲人们也往往会不自觉地被磨平了棱角。我安慰雅乔说，其实你妈也是为你们好。雅乔叹了口气说，最怕的也正是这个，她说起来都是为了我们好。虽然嘴上说不在意，但是对于未来的丈母娘是苗秀华这件事儿，我心里还是有那么几分忐忑的。然而不管怎么说，该过的那一关总得过呀。如果长期和雅乔保持地下状态的关系，谁知道苗秀华发现了之后又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呢。于是趁他家房子的装修大功告成，我硬着头皮按照老北京人的礼数买了几只点心匣子，以预备女婿的身份登了门。雅乔早已打好了预防针，因此苗秀华并没有表现出多么的诧异，甚至还可以说对我的态度是喜出望外。苗秀华又是给我拿拖鞋，又是给我倒水，那份热情劲儿就和寻常的准丈母娘也差不了多少。哟，弄得我倒拘束起来。苗姐，都是熟人，您干嘛这么见外呀？傻小子。苗秀华笑着拍了我一下。你现在怎么能够管我叫姐呢？这不是乱了辈分了吗？于是我又改口管她叫阿姨。苗秀华凑近我，挤眉弄眼地说，就等着你叫妈呢，我早看你这小伙子不错了。又过了片刻才见到了雅乔的爸爸，苗秀华的老伴儿，那是一个慈眉善目的小老头，戴着一副金边眼镜，围一条花边围裙，皮光肉嫩，白面无须。他正在厨房里做饭呢，出来晃了一圈，客套的近乎谦恭，又问苗秀华鲫鱼是干烧好还是熬汤好。苗秀华把手一挥，哎呦，这点小事儿你还不能自己定啊。雅乔他爸便微微点头，又对我说，菜不多啊，做的也不好。然后一溜烟的回到厨房里去了。看得出来，在这个家里，小老头是惯于请示的，而小老太太则对大小事情一概拿着主意。不过光看表面也是和许多其他人家差不多的。我坐在沙发上打量着窗台上的花花草草，不知不觉地沉浸在一派祥和的气息之中了。趁着没开饭，苗秀华又带着我参观了他们家的三居室，炫耀性地介绍着。喏，来，你看啊，这是主卧，带单独的洗手间。喏，这是我们家老头的书房，我们老头子爱在这儿泡茶看书， 还琢磨棋谱。啊，这边这是雅乔的房间，她就算嫁到你那儿，我也给她留着。等你们结婚有了孩子，雅乔还可以回来坐月子。哈哈，对了，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有点早啊？我也像雅乔他爸一样，唯唯诺诺的样子，如同鸡啄米一般，跟着苗秀华各屋串串。然而当我们回到客厅，苗秀华开了不锈钢门，正向我展示他们家的阳台的时候，脸突然就拉下来了。过去管厂的同事形容的真没错，在那一瞬间，屋里的温度仿佛降低了几度。阳台的窗外正是那片本该是绿地的停车场。苗秀华咬了咬牙根，突然蹦出一句来：哎呀，我算是寒心了。我当然知道让苗秀华寒心的是什么事儿、什么人，但又惊诧于他的思维如此跳跃，毫无过度的就切换到以前那件事情上去了。或者说苗秀华的思维从来就没有从那件事里头跳出来过，那可是他个人战斗史中罕有的一次失败。我只好没话找话，想把话题岔开。您看见没有，那就是我那辆破车在那儿呢，我已经跟雅乔商量好了，结婚之后换辆本田。苗秀华的脸色却丝毫没有改观，他一扭脸就回屋里去了，走的时候连头发都甩了起来，那副决然的样子仿佛是对阳台外的景观深恶痛绝。但这个小插曲并不影响苗秀华和他老伴儿对我的良好印象。说实在的，连我都没想到自己居然会那么招人待见，此后我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苗秀华描述过的小萝卜配羊肉汆面，我自己记不清吃过多少碗了。投桃报李，碰上有什么力气活，我也会主动抢着干。我和雅乔他爸还成了棋友，在大学期间，我的象棋曾经在全校拿过名次来。偶然陪老头下上几盘，便发现他的棋路绵密周到，几无破绽。于是只要一有时间，我们两个人就会郑重其事地杀上几盘。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特别能战斗。 交往越多，便越发对这家人的一团和气感到惊讶。说句不好听的，苗秀华至于他的老伴和女儿，几乎相当于熟练的驯兽师至于马戏团的两只动物。无论是家里共同的事物，还是个人私事，无论是家里需不需要买一台空气净化器，还是雅乔应该给我织一条红的还是蓝的围脖，只要有苗秀华在，另两个人就根本连发言的愿望都没有，全都眼巴巴的等着苗秀华吩咐。苗秀华如果对别人有什么要求，往往都不需要他明说，只要透出一个口风来，对方就忙不迭的赶紧去执行。最神奇的一次是我和雅乔他爸正在下棋呢，忽然听到书房外苗秀华的脚步响了几声，老头突然就蹦起来了。哎，他肯定是嫌新买的牙签太粗了，我得给他重新买一盒去，你等着。果不其然，苗秀华的声音随即传了进来。哎，我还没掉牙呢，干嘛我拿筷子插嘴呀？啊，什么意思啊？而老头这时候已经换好拖鞋跑了出去，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下一步棋，车六平五，简直就像心灵感应一般。基于这种关系，一般人家常见的磕磕绊绊、吵架斗嘴 在这个家庭里是完全见不到的。剩下的只有一派五体投地的单方向的和谐与默契。那与其说是雅乔和他爸对苗秀华的尊重，倒不如说是已经完成了驯化，而这似乎可以被视为一个战斗英雄的最高境界吧，化剑为犁。在家里，战斗精神已经没了用武之地。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不敢确定雅乔父女在这种绝对和睦的家庭气氛中是否感受到了绝对的幸福，但是跟我单独在一起的时候，雅乔那种轻松的仿佛陡然卸下了重负的心情是一望而知的。在讨论周末去哪儿郊游，我几点钟去接他下班这种琐碎的事情，雅乔竟然为他也可以发表意见这个事实而激动不已，这反而大大增强了他对我的感情。雅乔越来越不愿意回家去了，并且频频撒谎单位加夜班，到咫尺之遥的我家去住一个晚上。比起偷尝禁果的那点小快乐，我认为更让雅乔迷恋的其实是在苗秀华眼皮子底下无视其权威的刺激的感觉。只是苦了他爹了，雅乔这么一旦出在家里，证明苗秀华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任务就全都落在了小老头的身上了。然而毕竟是要脸人家出来的姑娘，当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以后，我们的婚事也就提上了日程。结婚本身并没什么阻碍，两情相悦，父母首肯，双方都有房子，而且还是得天独厚的一碗汤的距离。用我的话说，如果不赶紧结婚，那都对不起这么好的条件。然而就在我们定下良辰吉日准备到民政局扯证的时候，节外突然升了枝。这就是乔迁一年内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叶教授突然找上门来宣布，业主们正准备对物业公司发起第二轮维权运动。叶教授气愤地捋了捋花白的头发说， 仔细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所以我们这次的斗争一定要坚决，坚决再坚决，不能再给他们蒙骗大伙的机会了。 事情的原因还是出在那个停车场上。叶教授告诉我们说，物业的人已经在公司门口张贴告示，准备取消所有业主的免费车位，重新开始向大家收钱。说起来，自从搬进这个小区以来，业主们和物业公司的关系还算基本相安无事。楼道里的灰尘有人擦，垃圾桶里的脏东西有人清理，大门外总站着两个长相如同匪兵甲，穿着却好像民国大元帅的保安，车位更是随停随有，方便极了。大多数人都认为上次和物业的斗争只是一个小插曲，双方擦枪走火又各自妥协，因此主流还是好的，那点物业费交的也还是值得的。没想到物业突然来了这么一出，这次苗秀华倒没说什么，而我却先从棋盘旁边跳了起来。 嘿，这是什么道理啊？免费停车不是一开始就说好的吗？哎，他们要收多少钱呀？ 每个月600。 啊，这么贵呀？我们公司在中关村的地下包夜车费也才不过500啊。 关键还不在钱多钱少，而是一个诚信的问题，品格的问题。 叶教授把问题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又接着控诉道， 我已经打听过了，他们突然开出这么高的价格，其实 是想把我们的车都撵出去，留出地方来租给附近的旅游公司停大轿子车。大轿子车的停车费又和小轿车不一样，他们倒是划算了，可是咱们哪儿受得了啊。你想，每天家门口出来进去的都是庞然大物，一排队就把小区前面那条路堵得水泄不通，再加上那些外地来的旅游团也要上上下下，那咱们还怎么过日子呀？更可气的还不止这个呢。你知道那个物业公司的经理这么做是因为什么吗？根本就不是为了把创收出来的钱用在小区建设上，而是股票。股票？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最近倒听说了股市大跌，公司里的不少同事都被套住了。叶教授也顾不上一个学者的儒雅了，继续说，哎，他炒股亏了呗，欠了一屁股的债，就想把这个小区变成提款机，拿本该属于我们的钱去还利息，他妈的真是想钱想疯了。我又问叶教授，那大家的对策是什么呀？ 抗议，重新开始抗议，这一次绝对不能再听他们的花言巧语了，一定得逼着他们认错不可。而我和几个上次参加过抗议的业主寻思着，国难思良将，这种事情没有一个最坚决最能够冲在前面的人物，那可是不行的。他们推举我领头，但我可没有带头的本事，也没有带头的魄力。这就想到了苗女士，苗大姐，上次她的表现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的，也只有她才能够把大家号召起来，团结起来。 这才刚说到正题上，原来是请苗秀华出山的。 苗秀华为了维护自己和业主们的权利，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上法院打官司。凭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他终于带领业主们赢得了胜利。然而此后的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在无休无止的欲罢不能的战斗中，苗秀华演绎了一段人生悲喜剧。小说《特别能战斗》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石一峰，演播小燕，编辑张璐。 苗秀华决定再次开始战斗，雅乔和我约法三章，不允许我去管苗秀华的事，更不能和他一起去战斗。而我进退两难，最终会做出什么选择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特别能战斗》。 苗秀华个性鲜明，令人过目不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敢爱敢恨，爱憎分明，主持公道，仗义直言，让人尊重。他又贪恋权力，热衷于斗争，缺乏现代管理能力，却不甘寂寞，让亲人都无法忍受。小说《特别能战斗》，每天中午一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30，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